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9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轻左 SUV 可享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车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中劲到达8363-8877。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高兴。 我是不是太容易满足了？ 1-1你就高兴了 啊？因为这个结果超出了我的预期。 哎，是，这同样也是在一个巨大压力之下取得的1-1，就是说国足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当中是打平了澳大利亚队啊。 嗯， 不容易啊，尤其哎呦，中国队获得那个点球的机会，有朋友说了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但是确实是澳大利亚队员那手打着球上了，裁判通过视频回放给我们一个点球，吴磊抓住机会了。 哎，说白了呢，就是咱们善于抓住机会，另外对方呢这个实力也就这么回事儿。 是，尤其下半场这澳大利亚呀，哎，感觉咱们好像能赢。 哎，尤其 我看有球迷说再多打10分钟。 哎，对， 你看， 哎，总而言之，这个比赛看完之后呢，稍稍的啊，这个气儿倒顺了点儿。 是， 如果说这场比赛哈是咱们12强赛第一场，这次面对澳大利亚是咱第一次面对他们，该多好呀！ 你看， 嗯， 或者说如果咱们就是第一场对澳大利亚，换个稍弱点的，比如第一场咱要跟越南对打， 嗯。 哎，是不是这个赛程可能对国足的整体的表现是有所影响的？ 哎，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比赛的顺序没给安排明白哈？ 哎，你看， 有人说这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哎，咱们如果能够把这个顺序稍微调一调，状态稍微调一调的话，没准儿咱们就不是这0.08%的可能性了。 现在据说又降了。 对，据说是0%。哎，不管怎么样了，反正这0%和0.08%也不差多少了哈。 对呀。 今天聊什么呢？我们就聊一聊生活当中哈，您用什么招化解压力？ 哎呀，这个招可是。 化骨绵掌。 哎呦，化骨绵掌这样，对，咱达不到。韦小宝那个武侠小说里边的水平， 嗯， 啊，这打一块豆腐应该能打得碎吧？ 打一块，澳大利亚是豆腐吗？不知道啊。总而言之呢，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哎，包括工作当中，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化解这个压力呢？ 我前一段双十一买了一个全新的沙袋， 哎呦， 这两天装在我那家里边了，真好啊！没事我还买了俩拳击手套， 嗯， 打几下，啊，幻想自己就是。 泰森。 我以为你把这个沙包幻想成这个你想打的人呢。 啊，或者幻想成压力。 哎，可以可以啊。哎，这也是很好的方法，就是用动力化解自己的压力。 是，我也幻想过是你。为什么？ 干嘛要打我？ 因为我会还我票票权。 我刚想说不能打萌萌。 哎呦，突然想起一个冷笑话。 啊， 吃饭睡觉打豆豆。 哎，是的。 哎，你看， 吃饭睡觉来打我啊。 不敢呢， 不敢， 不敢真打。我这会还我票票权才敢打你。轻轻 打 两下。 我也不知道啊，没事，如果真有压力的话你打我就打吧，我认了啊。 哎，当然刚才提到了说这个看一些笑话是否也能够让大家化解一下压力啊。 绝对能。我要是有压力的时候啊，我就会在这个微博啊或者其他一些平台当中去专门搜搞笑图片或者笑话。 哎，是啊，各种各样的笑话。 哎， 冷笑话等等都可以。哎，这确实是一个解压非常好的方式。 嗯， 另外我想到了，好像有朋友也喜欢买一些玩具啊手办或者什么橡皮泥等等的。哎，我看看有没有这以后专门的厂家，我做一个康乐版的这个手办玩具。 嗯， 夏萌送给你。 嗯， 没事，你有压力的时候捏捏我。 捏你。 哎， 哎， 是， 不是有那种什么泡泡纸啊这样的？哎，专门解压的，还有专门说是就放在手上各种盘的。哎，解压的 有有有。 各种各样的都有吧。 哎，就是那个珠子什么的。 哎，是的， 盘来盘去 的。 哎， 其实我还想到一种很好的化解压力的方法，就是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去找心理医生。 哎呀， 你看我今天还看见有报道说国足其实就适合去找一找心理医生，让专业的人去解决一些专业的事情。 确实。 哎，这不说帖子哥32分钟火力全开。哎，有人就猜了说哟，他是不是这压力太大了啊。回来之后呢，其实得找一找专业的心理医生去排解排解。 是。 嗯， 有人说了，压力大会掉头发。 哎，对， 李铁指导还真没有这个迹象。 他会长痘痘。 啊，对，好像他头发越长越茂盛，而且啊，他这个发布会我也看了，详细看了，32分钟，滔滔不绝， 怼天怼地，怼记者， 心里他憋了多少话呀？ 哎， 各位，憋了多少压力呀？排解出来呀？ 其实挺能理解的，尤其今天我看了很多这种高清的现场图哈，他。头发是越来越茂密了，可是脸上这个褶子呀还有皮肤状态呀，就是一个压力过大的人的那种状态。 哎，你知道还有一个为什么吗？ 嗯， 因为太多人批评他了。 嗯， 他总一抬眼一上网看到的99%全都是批评他的声音。 哎，是， 他的心情会受到影响，所以说皱纹我觉得有可能会增多呀。 嗯， 哎，经常 就长期处在压力状态下，长期是受到了负面情绪负能量的影响。 哎，当然了，这个有人说了，李铁指导能挺住吗？你看这个32分钟的发布会火力全开之后，我们发现了李铁指导今天还是像以前那样的笑对人生啊。你看， 哎， 又发了全新的一个微博了， 茶叶带的刚刚好。 对啊，你看啊，所以李铁指导是个大心脏啊。 哎， 就人家的这个压力如此山大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排解的这么的好。 嗯， 哎，李铁指导除了吹头发，再有一个就是，哎，我觉得说话也是一个排解压力的方法呀。 嗯，怎么说呢？用什么方法说呢？ 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啊遇到什么事儿了，我就愿意嘚嘚咕咕的。 嗯， 甚至我找不到倾诉对象，我自己跟自己嘚嘚咕咕的， 自言自语。 哎，对，有时候复盘一下。 哦， 哎呀，国足你说这球怎么回事，那谁为啥不传，那谁怎么就不射门坚决一点啊。哎， 这事儿吧你自己倒是爽了，可是旁人看来有点瘆得慌 啊。对，那天坐地铁旁边我发现我这复盘正复到这个非常厉害的阶段呢，旁边人纷纷都离我撤出了5米之外了。 哎，有人吗？是他能看得见我们看不见吗？ 是。 Oh my god， 好可怕 啊是啊，所以说大家在解压的时候啊，也容易让别人产生某些误会，这就不好了。 哎，是的。哎，不管怎么样，你能把自己的压力给化解了也行，也不错哈。 哎，是。 哎，大家伙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您平时化解压力都会用什么招呢？ 你看思雨他说了，在家搞卫生。哎，这个好啊。 整理衣服，逛街，消费，吃美食。赫尔您这一说说了这么多。 哎 哎，其实他思雨说的这些方法吧，平时我也会用。 买买买 买买买，还有搞卫生，还有把家里边这些平时不穿的衣服呀，换季的衣服啊，一股脑全都拿出来收拾一遍。 哎，听说女生化解压力的方法有一个化妆，有没有？ 化妆也会有，因为 其实吧，就是你认认真真的在做另外一件事儿，然后呢把这个不开心的事儿给忘了。 化妆是不是化的特别好看，还是往丑了化一般？ 嗯， 然后比如说 那得看本人什么样。 比如说这个本人肯定长得都各位都挺好看的，那故意为了排解压力，给自己往谐星的方向画一画。 哎、会有，现在网上不是和各种大神啊，化妆大神会画这个仿妆吗？ 哎呦， 就是今天我化一个妆，仿妆康乐。 啊， 哎，我就这边贴张你的照片，这边呢对着镜子，然后我来就照着你的这个眉眼 啊 画自己。 是，那就一般就是找不着康乐照片也没事，上网上搜一下什么古天乐、吴彦祖啊都。 哎，对，就是 我跟他们，我跟他们都是 平平无奇啊， 我跟他们都是男的， 哎，都差不多，啊、你们都是白白的大帅哥。 谢谢，哎，这个被别人夸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压力的方式， 那肯定啊，但我觉得啊，得夸在点儿上，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有时候没夸在点儿上吧，你让我觉得你真的是在夸我吗？ 哎、 可能会让我更有压力 啊，就是没拍好，拍老虎屁股上不行啊，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啊，燕林也说健身房挥汗如雨，畅快，哎，这个压力就烟消云散了。 哎，对，真的啊，或者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啊，天儿比较。温和的时候啊，这温度的时候，跳跳绳， 哎， 出汗特别多， 嗯啊，哎，不过这个天气跳完绳出完汗之后，还是得注意保暖，别感冒了啊。 是我这双十一新买的运动款的紧身衣啊，都是保暖的 啊。 是， 还强调一下紧身衣啊， 因为你不紧身的话，你在外边跳绳漏风啊。 对，没错，容易兜风哈。闲人北三说，买得需要财力，还是哎骂骂咧咧的比较划算啊。 哎，对， 当然要注意文明用语哈，或者就是心里边小声嘀咕嘀咕也行。 没错，我们今天说生活中用什么方式来化解压力，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咱们之前也说过键盘侠。 嗯， 哎呦， 这不提倡。 是， 嗯， 就是网络上重拳出击， 嗯， 生活中唯唯诺诺，有那样的朋友， 网络上的大老虎，生活中的 Hello Kitty。 对啊，当然这确实是一个解压的方式，但是我想啊，当键盘侠就解压是个好事，但是别伤害到别人最好，看能不能找着一个折中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您既开心了，别人也没受到什么伤害，这多好啊，是吧？ 那不如写日记吧。 啊，写日记， 哎， 我写日记，我怕被别人看到咋办？ 你买个带锁的本本。 我那锁这，我怕有人就弯空心思，就想知道我的秘密咋办？ 小秘密太多的人啊， 是，看来秘密太多也不行，也容易 有 压力呀、啊。啊，是。 还有女生宿舍说喝冰镇的汽水儿，哎，没错没错，有压力的时候啊，来一口这个冰可乐， 哎，是 爽。 有压力的时候啊，各位怎么就说明你身体当中仿佛气体过多？气体一多了，压强变大了，对吧？ 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还得来点萝卜 排排气？对啊， 有味道的消息啊， 是通通气，这个很重要。另外发发气儿，这个真的，哎呀，还是我们之前话题聊过的，好像一旦遇到什么事儿了，大家都愿意跟最亲的人发火。 哎，但也不提倡哈。首先呢，不提倡做键盘侠；第二呢，不提倡向自己最亲近的人发火。 哎， 知道最爱我们的人会包容我们，就可劲儿的欺负他们，这可不行。 是，高宝丽还有这陈震他说了，他们最解压的方式就是听广播，包括听我们的节目啊。是，听广播很好。 没错没错，我最近有段时间，我不知道康乐有没有这种感觉哈。 哎， 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上节目反而是一种解压的方法。 哎呀，是的， 因为能够和你啊，和大家去进行聊天儿，就是这种感觉吧，很轻松愉快，反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 是非常快乐的一种感觉，真的。我每天上两个小时节目都是非常开心的，尤其上完节目之后，我感觉我的所有的这个不愉快什么的，全都是烟消云散了。 哎， 所以真的没事得多说说话。 哎哎哎，是的，那关于这个32分钟帖子哥的这个答记者问哈，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去说到。除此之外呢，关于昨天夜里哈，国足和澳大利亚这场平局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主聊的一个话题，会去连线足球评论员朱玉明以及赵宇啊，包括李哥老师都会去连线，听一听他们看完比赛的这些感受。 哎，是， 我们聊到体育赛场当中运动员这个角色都是不容易的， 压力都非常的大，尤其是在面对一些这个重要比赛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的佩服他们，因为我是一颗小心脏，我特别不经压力，但是他们呢就能够去经受住那种压力，尤其是比如说比赛还剩下最后几秒钟的时候，那种压力实在太让人佩服了。 是，而且国脚包括李铁指导长时间处在这样的一个隔离，包括不能回家等等长时间连续的工作状态当中，这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没错， 其实我看到李铁指导这个32分钟说的话，这文字版的我都看了，今天也给各位摘录一些重要的话。我认为大家您仔细品一品，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有些东西李铁指导他说的吧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你不能说他全队怎么怎么样，他可能会有情绪化的表达，但是我认为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值得理解的啊，因为运动员可能站的角度跟我们是有所不同的。再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运动员他压力很大，什么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压力会消减很多呀，那可能真得等到退役的那一天了。 没错，只要在这个行业里边就得经受住这个行业所带给他们的压力。那说到你刚刚说到铁子哥哈，我刚刚说到球员，球员这方面呢，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也会去连线一个神秘的嘉宾，这位嘉宾呢今天是宣布了一件他人生大事儿哈。 不是结婚 啊，不是，对不是也不是生娃啊，这么一说是不是女生啊，别这么猜哈，男生女生咱都先不告诉大家，总之呢是一位神秘嘉宾。 没错， 咱们北京的球员， 入选过国家队的球员， 对， 是， 是谁呢？ 颜值很高的球员， 对，我们一会儿会去连线他，也听一听他对于这个球员生涯的理解，同样呢，这个压力是不是也曾经困扰过他啊？我们 没错， 去问问他。 是，邢楠说了，唱歌就解压呀，那可不 是 吗？ 尤 其是啊。我发现最近几年这个 K 歌 APP、K 歌软 件 非常 多， 那个真好。 就甭管自己这个水平在哪儿，就是自己唱完之后，首先心里边畅快了，痛快了哈。 啥意思？你在暗指我？ 我可没有， 我天天在那自己录呢。 你是麦霸级的人物，你是这个准歌手级别的， 你看 啊，没说你哈， 谢谢啊， 不要自带节奏 啊，这个真的是，这又夸我了，我就压力又化解很多啊、所以大家没事都夸一夸各位工作当中的搭档啊，您的朋友什么的，人都希望是被夸，这是都一样啊， 没错没错。我看见有人特别会问问题哈，说到了，方乐，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 说我这衣服，这不为了各位全新制的一身行头吗？这是湖人队的，各位 最近特别爱美 啊！你看我这湖人队的新款的这个，这是大家看一看，这衣服挺好看的。 有一会儿这个节目间隙的时候站起来转圈圈哈。 行，等会儿节目间歇当中，夏萌得跟我一块儿，咱俩这以后得增加点什么舞蹈啊。这走模特步猫步， 好难啊。 夏萌，听说你当年在这个传媒大学那会儿你这进学校的时候那成绩非常厉害啊，老师就看夏萌说，你这身段好啊，你以前练过舞蹈是吧？ 我以前练过舞蹈，我还练过足球呢。你知道广院有个叫月光杯吗？ 知道， 女足比赛 啊，月光杯是吧？ 不过我们那个时候场上的状态真的很让人唏嘘哈、往事不堪回首，就不要提这段了。 都是月光下的女神，是这意思吗？ 就是球不要过来 是这提起了曾经的一些青葱岁月， 也挺解压的，想起以前这些往事啊， 可不是吗？有一个解压的事儿就是什么啊，没事回忆起一些事儿来， 就翻一翻以前的那些老照片啊什么的，看看挺有意思挺好玩的， 是翻一翻你的前男友啊，我的前女友的照片，然后就看一看是吧， 这是家中禁忌， 解压一下，然后 不能出现的啊， 然后打个电话是吧，问候一下，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干这事儿 啊！我刚才刚干完这事儿 真的 啊，结果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停机，你看人家要不然把我删了，要不人家换号了， 黑名单啊！ 是， 往事不堪回首。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是如何化解压力的？也会像康乐夏萌这样去回忆一些往事吗？ 是的，这边给各位介绍关于冬天的相关安全的事儿啊。要预防煤气中毒，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的居民朋友们选用合格的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另外，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的报警器，定期要检查炉具，防止烟道的阻塞、烟囱的漏烟，要提高自我的防范意识，谨防煤气中毒啊，各位。 是的，那今天呢，康乐为了给大家化解压力，也给大家找了一些笑话，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吧。 是，哎呀，大家看我，有刚才有朋友说过了，康乐你就是一个笑话。 哎呦别， 哎，这是个冷笑话是吧？ 这个有点说的不好的话，有点伤人 啊。是，但是我挺高兴的，因为我希望成为大家的一个开心果，让大家解压了，我觉得我就解压了。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当成一个自嘲的话。不有人说嘛，说这事儿我要干不好，这事儿我要干好了，我就是神话；我要没干好，我就是笑话 啊。是，你看，这说的好。 哎， 但是这个咱们给各位准备这几个笑话，稍微都是冷点的 啊，冷点冷点，就是特别符合康乐一贯的这个作风的。 是，我都喜欢偏冷系的。 嗯，来， 这其中一个，小明跟爸爸说。爸爸，我好冷啊！ 爸爸心疼地说：“那赶快去墙角蹲着吧。” 小明说：“为啥呀，爸爸？” 因为墙角有90度。 哎呦，90度那太热了。 哎呦，有点烧起来了啊！ 啊，这角度和温度啊，这不是一个度啊。 是 啊，当然还有一个小笑话说， 说这个，说狐狸这个，狐狸这个好玩， 这好玩。 嗯嗯嗯。 一个猎人就叫夏蒙的猎人， 嗯， 开枪。打了一只狐狸， 噗噗 啊！结果这个 猎人 还要是差点中枪了。 为什么呢？ 你看，狐狸说：“ 哈哈哈哈，我是反射狐。” 哎呦， 冷不冷？ 啊哈哈哈哈哈哈！我这反射狐够长的了，是吧？ 太冷了啊！ 还有，从前有一只北极熊，买了一副墨镜啊，戴了墨镜之后沉思一会儿，说道：“ 嗯，突然好想吃竹子呀。” 这得用四川话说，是吧？ 啊，哎，我不会说。 突然，好想吃，咋说来着？ 大家别模仿了啊！大家会的可以告诉我们啊。另外，这个伤风感冒这个呢，前两天康乐跟大家说过，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千万不要和风打架，就算你武功高，风没有伤到你，你伤风也会感冒的。 哎呦，这奉献了这几个冷笑话之后，大家感觉生活当中解压了吗？ 嗯 啊，其实国足没事应该多看看笑话， 他们可能也会看吧， 包括一些视频的这个 APP 当中，很多这搞笑的，故意搞笑的博主什么的。 哎，是的，我还挺在有压力的时候会去看一些这个。 是看这啊，包括我看好多他是自导自演的一些什么经典的桥段啊， 嗯， 甄嬛传在网上最火，被各种翻拍搞笑版的，有的男生宿舍啊，一宿舍人啊，这是华妃，那是皇后，那是甄嬛，都是小主啊，全男生演的， 哎， 可逗了。 不知道大家啊会不会也去看这种搞笑的短视频用来解压呢？当然，也相信大家各有各的招哈，哎，都可以来和我们去进行分享。 哎，这边给各位再说说李铁指导，他解压的方式就是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用32分钟的时间来 对天对地对记者 回答记者问题。 哎，是的， 而且有人说了。啊，他仿佛把自己也给怼了。 是，哎，有记者就问啊，说想问一下李铁，这两场比赛出现了新鲜血液和年轻球员，点评一下这些球员吧，包括后续比赛会不会出现更多这样的球员呢？ 哎呦，问我这问题，李铁指导说了，首先我讲一件事儿，包括对面的我们一些换人球员经常使用啊，大家这外面对我们有一些看法，我始终保持这样一个态度，如果我是对的，我会虚心接受。啊，我觉得你们是对的，我会虚心接受，哪怕是批评，哪怕是谩骂都没问题。如果说的不对，我们可能一看就过去了。 你看，哎，这个心态是必须要有的哈。就别人说的对的得接受，不对的呢，千万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情。 是 啊， 还有其他的问题啊，包括争议的对于规划球员使用。 嗯 啊，这个洛国富啊，你说他是不是踢的时间太少了等等的？李铁指导就说了。哎呀，这洛国富啊，据我了解，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球员，但我们担心他受伤啊，让他一步步来。他上场之前在中超，这李铁指导说啊，洛国富平均打60-70分钟的时间，一直与伤病在斗争啊，所以总体的意思就是， 啊，我是非常了解球员的，到底他能踢多少时间？你看，这都是非常详细的表述。 哎，另外呢，其实也挺人性化。他说这么长时间的封闭在一块儿啊，和家人见不着，然后开始这么密集的比赛，如果给一些老外教练和其他一些国外球员经历这些的话，可能大家都已经疯了。 对呀、啊， 嗯， 他举个例子说，澳大利亚不是有个球员吗？啊，就是因为好像不想接受相关的隔离，澳大利亚七号那队员少参加了前两场的比赛。啊，他也说了，如果是我们也这样决定啊，大家可能更不能接受了。 哎，是的，嗯，说到这个球员这边啊，他也说了，其实很多球员都挺不容易的哈，我们都在咬牙去硬撑，然后上场拼搏。我们不敢说球队踢得比以前有多好，但是真挺不容易的。在过去两年，我们没有打过一场对手比我们强的比赛，一场都没有啊。他说，我一直告诉球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现实还是会有人在说，有主场和没主场差不多呀，啊，这些人脑袋是真的有问题，完全不了解足球。他说，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有主场和没主场完全不一样哈。 哎 哎，这段话也是今天很多媒体报道的一个标题啊。 是， 有些人脑袋真的有问题。嗯， 这以至于就这句话最遭球迷的啊，就是把这句话揪出来了。 就很多人的眼光就会集中在那些听着稍微刺耳的言语当中， 哎 哎，然后把它放大拿出来说事儿。 是、嗯，实际啊，很多话它是有一个前后语言的背景的， 也有语境的。 没错啊，所以、这边真的提醒各位，再看网上的一些，尤其体育方面的。有的这个自媒体包括什么论坛的，他只提出某一句话来、 嗯、 大家就说哎呀太生气了什么的，千万别上这当，各位、 嗯、 都是有前言后语的， 叫什么断章取义。 哎，你比如说啊，假如某一天我对夏萌说一句话了，我说哎呀夏萌你今天挺漂亮的呀， 嗯， 有的人比如说解读了就没有前言后语了、 哎、他昨天不漂亮吗？ 啊，夏萌之前就不漂亮吗？康乐、嗯、你怎么就说夏萌今天漂亮、啊、你看，哎，这就是千万咱别拿出一句话来去理解、 哎、 容易有误差的。 哎，尤其在面对像国足这种每天都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话题性的球队人物的时候，咱们更应当呢去冷静的识别一些所谓的文章。 没错、 嗯、 另外这边李铁指导其实他这个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啊、 嗯 啊，他说啊，就是他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说，我们那会儿遇到很多困难。他说给很多教练队友都打过电话。他说了，都打电话了，打长途啊，向他们请教，也问这些人说，哎呀，如果面对这样生活，你们会怎么办？等等等等的。李铁承认了说，压力太大了，但是还好，球员球队都没疯。啊，就是在场上顶住这压力了，是吧？ 对对。 啊，在球场上表现出这种欲望和表现出永不放弃的精神和血性，他也表达了说为这个球队感到骄傲和自豪。你看。 嗯是，所以这个铁子哥昨天话确实挺多的哈，他自己呢今天一觉睡醒也意识到了，所以今天还特意发了个微博，他说昨天说话有点多，早早睡了八个小时的睡眠让我满血复活，拼尽全力依然爱你、 哎、 感谢所有球员和工作团队的努力拼搏啊。另外呢他也说这个我的房间的行李呢、永远都是收拾好的，做好随时出发到下一站的准备，晚上飞机回国隔离21天，现在可以喝杯茶看看比赛了。 哎呀， 然后括弧带的茶叶刚刚好。 哎呦，你看这心态马上调节出来了。 哎、是的， 所以这个李铁指导这方面我认为是很厉害的，他我估计他都能睡着觉。 嗯， 因为当天的那么大压力，他通过30分钟的倾吐， 对， 全部排掉之后，把这个压力，他，哎，说了很多真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呀，叫酒后吐真言。李铁指导这肯定没喝酒 啊，喝茶了 啊，喝茶了、 嗯、 啊，就是一场比赛之后重大压力之后，他得吐真言，没办法了，他不说一些话，他真憋得慌呀，各位。 嗯，是的，所以哎呀，很多微博、微信上有些在苛责李铁的朋友，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啊，他的问题还是在，那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还是有，但是是不是能够让彼此都喘口气呢？ 是啊，有时候这个压力是相互给的。球员和教练之间互相有压力，但是我看这届国家队啊，应该相处得非常好。你看李铁指导带他们时间也很长，相处的像小哥们儿一样啊，就是李铁肯定是他们的大哥啊，这队员们都是小哥们儿一样啊。另外足协方面应该是对于这届国家队整体都是非常的支持的啊。其实最主要压力还是说球迷 啊，包括记者舆论这方面对于国家队包括李铁指导一个这样的压力。 是的，那反正比赛打完了，就如李铁在微博当中所说的哈，晚上他们就会坐飞机回国了。那赛后呢，也有些球员都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当中发文了，比如说特别喜欢更新消息的骆国富，他就晒出了网友的私信，而且呢又一次用中文回复，他说感谢大家的关心，我们一起为国家拼搏，能够在国家队踢球很荣幸，谢谢大家的短信太多了，不能一一回复，我爱你们。这个骆国富真的会造人设啊，也不能说造人设把他说的好像有点 他会表现的有一些人情味的感觉。 对对对，就特别知道如何去和球迷进行互动。 没错，当然了，他至于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其实很难去猜测， 不重要，也不重要， 但至少他有这样一个表态，让大家看起来心里边还是比较舒服的。这时候我们导播已经示意我连线好了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把朱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朱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朱老师，这场比赛1-1打平澳大利亚，有球迷说在国足10分钟额外的时间，有可能咱们还能带一场胜利回来呢。朱老师您怎么点评昨天的这场比赛啊？ 应该说可能我们最期待的算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四规划球员首发，那终于是在直到打到第六场世预赛才出现了，而且呢应该说也符合了可能此前我们对于规划球员的一个预期判断，就是他们上场之后呢能够给球队的战术和精神面貌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我觉得打到了现在，应该中国的球迷甚至可能教练组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在技战术层面想通过所谓的技术流控球流是没法和所谓的小组的这沙特、日本甚至澳大利亚这种级别的球队去抗衡的。那么上规划球员实际上更像我们在联赛里边比较简单的分工足球的战术，都是本土球员去做好基本的防守工作，然后把进攻交给外援去完成，所以我们也不需要通过中场的技术流去控制，那么直接从后场起球去寻找一点二点，通过局部的外援的小范围的团队以及单打能力去解决问题。那事实证明这种战术打法就是最适合目前这支国家队。同时可能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大家所盼望所寄予期望的吴磊，他不是韩国的孙兴民，他个人去单独去解决杀死比赛的能力是不具备的。那么此前可能战术核心让吴磊作为红花外援，规划球员作为绿叶的话，那这种战术显然也是不合适的。那我更认为就是实际上打澳大利亚队在这场没有退路的比赛中，球队的用人思路算是一个拨乱反正，那么收到了可能应有的效果。我觉得应该昨天大家对于比赛的过程和结果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能看出来我们在整个的技战术层面，其实作为教练作为球员来说，其实我们和现在亚洲的顶级球队是有差距的。运动战我们就想说了，最近的两场比赛达阿曼和澳大利亚实际上都是通过定位球，这种定位球实际上得分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那防守端的失误我觉得是一直都有，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有丢球，特别是打澳大利亚这场比赛，我们从35到37分钟我特地剪了一段视频我看了一下，在此期间我们已经出现了丢球的前兆，对方的两次传中没有造成失球，但是第三次传中终于造成了失球。在此期间其实教练组并没有对于场上队员去呼喊去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哪怕拿了一个平局，我们可能也不要乐观的去高估我们现在整个中国足球的水平，只能说在有了规划球员的加入之后能让我们的战斗力有一个迅速的提升，但是你能不能具备你最后冲击进入世界杯的实力，其实还是任重道远。 当然也看到了最近的一个所谓的出现概率啊，国足降到0.01%啊，等等等等的吧，这个概率有时候是一个很悬的东西。那你不得不说这个相关的专业机构还是挺准确的，有时候啊，这个朱老师，那国足咱们这么低的这概率了，接下来这比赛还得打日本啊，包括这个越南等等的球队，您对国足接下来的这几场比赛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吗？ 首先不能放弃任何的希望吧，因为我觉得从这周我也在转一些欧洲杯的这个世预赛，最后时刻都有逆袭的球队甚至扳倒了葡萄牙和这个意大利， 那么应该说你只要不放弃，你就还有希望。那么让我们看到的希望就是我们能不能去寻找一套准确的定位和首发阵容。打了六场世预赛，六场使用了不同的首发，战术还经历了三后卫和五后卫和四后卫的切换，这在世预赛这种大赛中是非常罕见的。那么我想说的，作为教练组，其实咱们刨除了所谓的场外因素、备战心理这些，从教练组的专业技能来说，第一，你要确定一套稳定的首发阵容和成熟的战术打法，以谁为核心，然后来制定合理的战术策略。第二，很重要的就是你的临场根据对手的表现进行战术上的调整和用人上的调整。那么显然从专业技能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两点都没有完全的达标。那未来我们到了一月份的即将和日本队这些可能顶级球队的对话当中，如果我们要真能拿到三分的话，其实希望犹存。那个时候可能是不是我还乐观的继续期望还有卡尔德克、费尔南多能够回来，因为在现阶段真的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就是规划球员能给我们带来这种比赛的直接战力的提升。另外一个就是教练制定一些比较简单符合目前球队队员能力特点的战术打法，那可能我觉得还能保留哪怕那0.几%的希望，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因为毕竟打了这六场比赛之后，教练组要回去去总结，那么总结的结果究竟能不能在未来的一月份的比赛中能去体现出来，那可能那个时候是不是评价教练的这个评判的依据会更加的客观和理性，而避免了所谓教练在赛后发布会上怼天怼地怼空气啊。我相信他有很多的这种苦水要去吐，但没办法，作为中国国家队的教练，你必须要在这个岗位上要接受大家的审视和评判。 没错啊、这边我们的球迷朋友啊，包括西丫头等等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听朱老师的客观公正的点评。呀、刚才您说这句话我突然想起来了，国际足坛有一位怼神叫做穆里尼奥。 嗯嗯 啊，这个是，哎，我看有球迷就说了，哎，这难不成李铁指导要学习穆里尼奥吗？所谓怼天怼地怼空气、啊、怼各种人啊，但是他那意思好像是为球员吸引一些火力啊，现在好像确实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吧啊。 但前提你得是你得有成绩作为资本。你说这话的时候，穆里尼奥是一直认为他一直提的 respect， 就是我是一个冠军教练，他一直在用手指在比划我拿了多少个冠军，那么他说这个话是让人能够信服的。但是我不认为就是说你现在这种成绩，哪怕平了一个澳大利亚，你在小组的成绩依然是一个倒数第二的位置，那你居然还有一个底气所谓的像一个冠军教练发出的同样的这种言论所表现出的这种力量，那我认为沙特队的主教练在欧洲根本提不上的一个教练，那他是不是更有理由说我现在居然力压日本澳大利亚，我占据小组第一。同时在富力队执教的斯托伊科维奇在最后时刻带领塞尔维亚是绝杀了葡萄牙，拿到了世界杯直接的晋级资格，那他是不是有理由应该发出了更像一个冠军教练的这种言论，对吧？所以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教练来说，你的这个情商智商其实都是要去具备的，更何况你要更多的看成绩来说话。 哎，是成绩来说话，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话题来说说生活当中用什么招来化解压力。这个问题问一下朱老师，您平时用什么招来化解压力呀？ 其实我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其实真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个人认为我最喜欢的啊，可能我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运动啊，因为我每周大概保持可能大概两场球，通过一场酣畅淋漓的一个运动之后，通过排汗解压，通过一个合理的休息，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得到了一个精神上紧绷的神经上的一个释放，同时大家也开玩笑说流了很多汗可以排毒嘛啊，但愿是有这样的功能，但确实这个效果不错。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你的心态能够坦然的去面对来自于外界给你的压力和期望，哪怕是你这种期望给你带来的压力最后是你没有兑现这种期望，你形成了一种落差，一种失落，那么这种你要学会一个自我的消解，运动是一种可能比较快速直接的释放方式，但实际上心理的调整，我觉得比方说通过一些比较静的一些活动，看茶这个看书喝茶 啊，这种更多的类似一种放平心境、放平心态的方式，一动一静结合，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方式。当然了，还是需要你自己的内心的足够强大，你能够去先去应对，保证自己别先崩盘，然后你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去化解这种压力。 哎，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老师。朱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好，再见。 呀，你看朱老师，怪不得越来越苗条了。 这看来哈，运动啊是被大家公认的一种很好化解压力的方法，因为很多家里人也都说了啊，这个听广播、听音乐，然后就是运动。 是，运动，反正大家方法不同 啊。对， 李铁指导，我理解啊，他一个吹头发啊，再有一个他真的愿意 运动、 啊，他愿意跟人去辩论， 嗯， 好像这是他的一个解压的方式。 哎，每个人解压方式不同，你看咱们的连线的嘉宾当中哈，朱老师会去运动，还有孙宝生孙大爷也有运动的习惯，对吧？ 哎是， 包括很多朋友也许吧，不是说专门要去球场打一场球就叫运动。康乐骑自行车回家，这也是一种运动嘛？ 是啊，尤其我骑自行车回家，骑完到家之后再去超市买逛逛逛，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压的方式。 没错， 所以真的这个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各花入各眼，大家都各自的解决自己的压力的小妙招。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两个小时，厦门康乐陪伴着各位。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将会马上为您连线今天我们的神秘嘉宾啊，这位嘉宾他刚刚进行了一个人生的重要的选择， 现在是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上。 没错， 哎，他是咱们北京的球员，不能再多说了，大家猜一猜吧啊。 行，咱们再猜个1分钟、 哎， 马上一会儿给您连线这位球员啊。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5756。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最新鲜的资讯。 3、2，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人躺下吧。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5左右啊，这节目进行的挺快的。各位好，我又回来了，我是康乐。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发现我们家里人实在是太聪明了，咱俩这点小智商， 啥事儿 还想去考别人啊？还想去考咱们的家里人？就说接下来这个神秘嘉宾是谁？其实咱俩没提供多少选项呀，但是就是被大家猜到了。没错，他就是北京首钢女篮的功勋球员杨绊绊。 是啊，绊绊啊，不只是在首钢女篮的时候表现非常出色，之前在辽宁队那会儿其实就已经拿到了总冠军，而且也入选了国家队呀。绊绊颜值超高的一位女篮队员，今天看到了相关的这微博宣布退役了。那咱们马上把绊绊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绊绊你好。 哎，你好。 哎呦，绊绊这怎么退役了呢？啊、最近没跟你联系就退役了，再多打两年多好啊、 哎、 我知道你要退役我就劝劝你啊、 哎、 怎么退役了呢、 哎、 跟我说说呗。 是我也非常觉得非常遗憾，退役也是非常不舍，也是非常不得已的一个决定。可能最主要原因还由于自身在跟腱断裂以后，身体上可能在承受高强度的比赛上，哎呀，或多或少还是，状态可能下滑比较快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里也有更多的年轻球员，能够去接替或者能够去做出更多的贡献啊。所以说也是多方面的考虑吧。然后也是和队伍啊，包括我个人自身的主要是身体状况啊，然后还有一些队伍的新老交替。多方面考虑，所以就做出了这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吧。 是，绊绊，你来北京打球这几年，北京球迷都非常喜欢你，因为基本上你打球那几年是我正好采访女篮比赛嘛，常常我都去，一看你带球啊，这个进球之后了，场边的这些大爷大妈，包括有很多的年轻的这个小伙子都特别喜欢绊绊，绊绊能不能跟我们北京球迷也多说几句话呀？ 我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哦，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么多年的支持与喜爱啊，因为我能感受得到啊，能感受得到，不光说是比如现在是赛会制了，像以前啊我们是主客场制的时候，球迷们那种热情啊，包括每次我进球以后，然后包括赛后都过来合影啊，包括给我加油啊，无论说是球队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说是我个人的状态是好还是坏，我都能感觉到大家都在一直在支持着我，然后一直都对我都非常的关注吧啊，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感激大家，我会永远记得大家对我的这份喜爱吧，然后和这份支持。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困扰很多年的，就是绊绊啊。你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绊绊的父亲杨玉敏老师，原来辽足的球员，可能看足球的朋友知道了，这踢得相当好了，速度快啊，是大家有球迷说了，哎呀，绊绊这跑这么快，可能随他爸。另外，绊绊的母亲啊，现在是这个应该是中国女篮的王贵芝指导，现在还是带青年队的吧？中国女篮青年队主教练。是应该还是、我想问你，绊绊当年你为啥就没选足球啊？就很多球迷说你当年选女足的话，那是不是中国女足多了一个速度很快的这个边锋什么的？ 是，我爸爸常说哈，他一呢，觉得我没有踢足球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第二个呢，就是他说我要是在足球踢足球的话，我是条件最好的，但是打篮球是条件最差的，所以说我没有选足球，最主要还是因为，不是很喜欢啊，然后不是很喜欢踢足球，再加上就是我爸爸当时常年在外带队啊，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一直在外带队，所以我一直跟着妈妈在篮球场长大的，所以最后我想选择篮球应该也是一个潜移默化或理所应当的吧。 半半，那你未来是还会继续从事跟篮球有关的这个相关工作吗？ 会。我现在已经工作了。 这大概什么工作？方便透露吗？ 我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 哎呦，大学老师，好工作，好工作。哎，大学老师是不是？哎，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来聊一聊什么？用什么招在生活当中化解压力？哎呀，大学老师可能也是有压力的，是吧？那半半，你平时用什么招来化解压力？跟我们分享一个呗。 化解压力啊，化解压力，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自己的心态吧。啊，就是首先还是要，正确的看待这个事物，然后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吧。然后我可能从我个人化解压力，一个是运动吧。我说虽然说我退役了，但是我感觉运动还是一种很好的释放的一种方式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平时可能会去做一些，比如说看看电影啊，或者说，就跟普通的女孩子一样，看看电影，然后逛逛街。但是可能这对我也算是一种缓解压力吧，或者说去吃一些美食啊，或者这些。其实我相对来说生活还是比较简单。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自己，思想上的一种调整吧，一种调试，然后来去缓解自己压力，然后让自己减少焦虑吧。 好，我们今天这一时段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杨半半，原北京首钢女篮的队员来。哎呀，今天聊了很多，之后有机会的半半，我们还有很多想跟你聊的事儿，咱们下回继续说呀。 哎，好的，没问题。 哎呀，当大学老师这是一个多好的职业选择呀。 应该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和体育啊，和他热爱的篮球分不开吧。 应该是有关系的， 对吧？所以也希望他可以将自己的这一身本领哈，再传授给中国女篮的未来。 是，这边还有，哎，闲人北三提到了中国这个北京女篮的原来的外援金英玉大姐。 对，这大姐年纪也挺大的了，现在 是啊。那大姐就跟半半都是一个类型的，速度特别快，三分也特别的准呐、是。 天天听双耀之声，问说，问一下半半的爸爸是什么项目？ 他爸是踢球的呀， 球啊、 原来辽足的老辽足的杨玉民、挺有名的呢，您去搜一下吧。 哎，是的，哎，你说这个，康乐和杨半半之间的对话，一下就把人的思绪拉到了很久以前哈。 哎， 尤其你刚刚在说你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也让我想起了你以前做过的一些录音报道。哎，我曾经提到过他的， 是， 回想起了曾经。 哎呀。一往昔，我一会儿回家把我这个电脑打开，我重新听一听吧。确实有，包括北京女篮夺的第一冠的录音，我现在还存着呢，各位。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夺冠的时候你在现场的那一段解说呢。 2012年，哎呀，这10年啊，快过去了。那会儿我多年轻啊！ 哎呦， 我这边给各位发一个我那会儿的图片、 我以为你要夸半半呢，哎，捎带手把自己也给夸了哈。 半半那会儿更年轻。 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多种方法和我们聊一聊您是如何化解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那些压力的哈。 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说呀，面对压力你只有彻底的战胜它，你才是化解了这个压力啊。比如说遇到该赢的比赛，咱就给他拿下不就得了吗？ 哎，嘁哩咔嚓的赶紧的解决战斗。 哎，这说的就是人家欧洲那屋的荷兰队呀、 你看人家这些比赛 多省事儿啊， 嘁哩咔嚓嘁哩咔嚓解决战斗哈。看一看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小组赛已经全部踢完了，稍后跟您要关注欧洲区啊，包括南美区的一些比分情况。在这组呢，荷兰队2-0战胜了挪威，虽然土耳其也在客场2-1击败了黑山，但是荷兰还是以小组第一出现了。这场呢，对于荷兰队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如果他们输给挪威而土耳其赢球，那荷兰就无缘世界杯了。但是橙衣军团还是没有让人失望，他们在最后阶段打入2球，2-0拿下了比赛。土耳其目前呢积21分，获得了小组第二，也获得附加赛的资格。挪威积18分，无缘附加赛，因此荷兰队也成为第12支确定参加卡塔尔世界杯的球队。 还有南美区这边呢，阿根廷的在竞争对手纷纷掉链子的情况之下呢，虽然0-0打平了巴西，但是依然提前获得了世界杯正赛的资格。所以截止到目前，这个欧洲杯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都有谁哈，听一听。德国、丹麦、比利时、法国、克罗地亚、西班牙、塞尔维亚、英格兰、瑞士、荷兰是直接晋级到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圈的，再加上南美区的巴西、阿根廷以及东道主卡塔尔，2022年世界杯32强呢，已经有13席出炉了。 哎呀，这些队伍，我看看国足有哪个不服啊？除了东道主卡塔尔，好像没有一个咱能给顶下去的啊。这当然，你说还差两个，意大利和葡萄牙，我看这个赛程啊，这俩队悬呢，各位啊。这欧洲杯的落选赛不好打，这相当于什么呢？4个队就淘汰一个， 淘汰率更高 啊！对呀、而且我看了有球迷特别的，对这俩队无感的，恨不得把他俩分一块儿去了，一个意大利队，一个葡萄牙只能出来一个。 反正不喜欢 C 罗的人大有人在哈。 是啊，梅西的球迷好像都不太喜欢 C 罗，是吗？ 哎，是这样的。哎，总而言之，就像我们昨天说的。谁缺席了世界杯，这个世界杯的关注度呢都不会受到影响的，咱该看还是得看，哪天咱中国队进入世界杯了，那才是头条大新闻呢。 哎，你看这边说到 C 罗了，这不只是我们说有球迷给他挑刺儿，英国媒体好像给他挑了不少刺儿了，现在 哟，是的，那他现在曼联好像这个成绩呢也是不太尽如人意啊，大家对于 C 罗来到曼联都充满了哪些期待，又有哪些喷他的话呢，来听一听哈。根据当地媒体说呢，无论是代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 C 罗都是一位非常有激情的球员，这使他在比赛当中不断进取，对胜利充满渴望，但纵观他的职业生涯，这种激情经常也会带来崩溃哈，合着是个不太稳定的事情。 哎， 西班牙在此前世预赛当中呢是输给了塞尔维亚，中场哨声响起几秒之后， C 罗对主教练桑托斯大发雷霆，这网上都还有视频呢啊，是说这个 C 罗发现桑托斯在靠近他之后就开始大喊大叫，疯狂地向他挥舞手臂，桑托斯和 C 罗握手之后就很快离开了， C 罗也双手叉腰向其他球员和通道走去，他的沮丧依然清晰可见哈。 哎呦， 还有说呢，说他最近一次生气在球场上生气也是今年3月对塞尔维亚的比赛，当时呢是因为他的绝杀球被判无效，他当时气的啊就快撅过去了，将队长袖标一把扯下扔到草坪上，气冲冲地离开了球场。 哎，是我们经常讲气大伤身，但这个比赛放我也得生气，那球就是进的一个球被这个裁判吹回来了，而且最可气是裁判赛后还跟 C 罗道歉的时候，我承认了我吹错了，但结果不能给您改呀。 对，这没有办法的哈，这个葡萄牙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了。 哎， 这是他在国家队，人在俱乐部也发过脾气呢 啊，发脾气。 哎，在曼联那是他以前在曼联的时候啊，德比赛当中发脾气，当时呢他正在追逐金靴，但是福格森比赛当中把他换下来了啊，越过边线之后呢生气 啊，他现在也生气也较劲埋怨队友什么的、 哎、扔衣服摊手 啊，对啊，但这个我认为啊就是 C 罗他解自己压力的一个方法，有的就是像闷瓜一样在场上生闷气儿， C 罗绝对不是啊，开始我觉得这个你不能说他完全的是不好的、啊、你说他要生闷气儿再给自己气个好点的啊，曼联不是亏了吗，是吧、 哎、反正这就是C 罗属于 C 罗的方式， 对啊，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化解压力的方式，生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好招给我们奉献奉献。另外今天也关注到了国足主教练李铁开发布会喷了32分钟，可能那是他解压的方法。 哎， 大家继续在听听 FM 还有微博微信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节目是夏萌康乐为各位带来的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哎，你可以试试。 哎，真的，我试一下。 上节目的时候来吹一吹。我觉得这样吧，你可以在网上买一套这个假发， 假发 先感受感受。如果觉得感觉不错，那咱就留起来。 我、哦、怕那糊脸，假发糊脸啊。 哎，你真的可以整一套，还可以在节目里边来用一下 啊。是，哎、嗯，之前不说那模仿刘欢老师唱歌的时候可以来假发 是 吧？ 哎、 是 的， 你甩起来那个 甩 啊，是劲儿感觉特别厉害。 那不甩高音唱不上去啊。 哎，是、嗯，反正大家生活当中啊，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解压、化解压力。刚才我说了，女生可能化妆，男生什么？搞怪恶搞，可能是一种化解压力的方式。 哎哎，很多朋友这个方法我觉得都可以用来借鉴哈。孙东林说天天都能听到啊，还有这个感情的事，欢乐金戈铁马每天都要听，就是挺解压的。 对啊，我们这边是体育啊，娱乐资讯、啊、各种方面，未来再给各位拓展拓展啊。 嗯， 咱们有视频吗？这放歌的间隙 演一段 啊，对，来一个什么舞蹈表演啊什么，这以后看看再开拓啊咱们这节目。 咱俩这个身形会不会被大家嫌弃 啊？没事，我这准备多穿点 儿， 啊，不露、少露点，这个多穿点的话就是 只露个头 啊，大家就看不出我身材啥样了。 哎、 是 唯有战斗说来一套烤鸭连吃五卷就舒服了。 哎呦， 哎，真的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烤鸭解决不了的，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没错 啊， 刚才还有朋友说没有一顿饭是，没有一个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哎，对，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顿。 哎，是宁波说了，喝酒化解压力啊，是所谓的一醉解千愁，但是也要劝您，最好不要让自己喝醉。 是的， 何必呢？喝醉醒来之后了啊，借酒浇愁，愁 更 愁啊，各位。 对， 你看 啊，还有生旦静默，你说吃点喝点，想想以前，想想现在，哎呀，为了什么？为了谁？压力那都不叫事儿啊。 对呀、 啊， 确实是，这个压力啊，您得给它化解出去，不能是，比如说喝醉酒了啊，或者假装自己就把这事忘了，那您是骗自己呀、啊。 哎，咱们千万别干骗自己的事儿，自欺欺人的事儿哈。 哎，是，当然也别骗别人， 嗯、 谁都别骗。别欺骗生活，否则生活也会欺骗你呀，各位。 哎，对，还有宁波这位朋友也跟我们说，说前阵子咱不是演过这个《甄嬛传》吗？ 哎 哎，其实来点小剧场也挺解压的。哎，你别说《甄嬛传》，今天还真有和《甄嬛传》有关的事儿哈。 《甄嬛传》都演多少年了？ 哎呦，好多年，十年了、 啊。 我今天看热搜上还有很多当时的这个主创人员，尤其是这个在里边演一些重要角色的演员啊，都发文感慨说，十年的时间过去太快了、啊。 是， 哎，每个人都用各自的方式来进行回忆。回看这部剧啊，其实当时呢，你只觉得好像孙俪啊、陈建斌啊、蔡少芬的名气大点，但其他这些演员啊，在这十年当中也都开创了自己的一些天地，而蒋欣啊，这个唐艺昕。热依扎、蓝盈莹、毛晓彤、徐璐等等哈，也都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做得非常的出色， 是也是越来越有名了。而且这个《甄嬛传》，我记得当年他拍的时候，特意就不找那很特别有名的，就那会儿特别有名的、 嗯、 啊，否则我觉得他也能凑齐了一桌的这个什么几大天王啊什么什么的、 嗯、 也能凑齐。但人家就为了说我这个剧情好，千万别让演员抢了戏了。 嗯， 另外什么？这要都请的是特别有名的演员， 花钱呐， 那这剧本可能就是制作就没这么精良了、 哎、 你看， 我觉得这个《甄嬛传》出来之后，大家对于一部电视剧的服化道才有了一些概念哈。以前好像对于什么服装啊、景别啊没有太多的认识。 对、啊、 自打这个《甄嬛传》播完之后，哎，一下大家就觉得，哦，原来演员的这些服装也这么这么的讲究。 没错，还有演员在某些特定的这个剧情当中的礼仪，宫廷剧礼仪，温太医专门负责的，张小龙老师专门负责这个啊，所以这个剧确实，为什么说播了十年之后，大家很多人还说还在回看呢？包括电视台里边，我看也有回放等等的。 到这个放假的时候， 哎， 就重复重复再重复。 哎，所以说没事看看剧也是一个解压的方法。同样，哎呀，我就想起了这个《甄嬛传》当中哪个角色演起来最解压？最解气的，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吧。 我觉得好像是 蒋欣的那个华妃，她演起来最解压，是吧？ 最解压，但她后来结局也比较惨 啊，是动不动刺谁谁谁一丈红， 哎，是的， 啊、要不然就说什么啊，就是矫情，是吧？你看这话说的。 哎，不过你看她，十年之后哈，这个蒋欣在回忆起华妃娘娘的时候，她想起来那句台词，我觉得还挺心酸的。她说：“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吗？” 啊，是，哎、还有。静妃有一句话说、你数得清楚每一块砖什么多少块砖是吧、 哎、是的、所以就有很多角色你看起来觉得当时挺解气的啊，其实想一想呢、这些角色背后也都有一些心酸的故事。 是，这边点赞助力榜给各位更新一下，第一名1908，第二名9489，第三名永远的儿媳妇，第四名高宝莉，第五名飞宇。哎呀，飞宇是今天的黑马呀、厉害了。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进行聊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解解压，看一看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事儿吧。 哎，在这之前好像我们这个导播已经示意我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哎，这我们嘉宾应该已经在线上了， 久等了， 别让他等了、赵宇，赵宇你好。 康乐，康乐你好。康乐你好。 是，赵宇是来自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啊。哎呀，赵宇，这个国足的事儿咱们还得再让你给我们讲解讲解。这场比赛国足是1-1打平了澳大利亚，有球迷就说了，国足的真实的实力要像这场比赛这么发挥的话、好像咱们还是有出现的希望的，赵宇。 对，我觉得这个咱们两个话题啊跨度比较大。因为我刚才听二位主持人聊得挺热闹，《甄嬛传》是一个很轻松、很放松的话题，然后突然咱们又聊到国足，稍微有点苦大仇深了。那咱就稍微再苦大仇深这么一会儿吧。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国足，说实话，在昨天那场比赛呢，踢得不错。因为我们经过前五场这个找不到感觉、迷失方向，是吧？人员也这个没有配备最好之后。第六场，哎，我觉得终于是找到了应该怎么踢的这个办法。其实上一场啊打阿曼的时候，我们就逐渐把这个阵容，哎，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人员组合吧。这场比赛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踢平，一方面呢是因为队员们努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战术也是相对得当的，没有特别保守，也没有特别冒进，而是采取了这种攻守平衡。另外呢，这些规划球员我觉得也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比如说洛国富啊、阿兰呀、简光泰。其实我对这个埃克森呢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我觉得埃克森现在状态不是很好。不管怎么说吧，大家11个人共同努力，终于把这场比赛这个拿到了一分。说实话这个结果啊我是没有想到，但是拿到一分呢大家是皆大欢喜。可能澳大利亚队不太满意，但是我们最起码能在这个2021年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是吧，有一个稍微看上去有些圆满的句号吧，就是这是相对而言。那当然赢了是最好的句号，但是我们现在的实力是不具备击败澳大利亚的，在没有输的情况下拿到一分，哎，我觉得还行，就是让我们不至于说2021年以一个伤心的方式去结尾，这个还是最起码从我的角度来讲是满意的对这结果。 另外再谈谈李铁指导吧，这个赛后的发布会32分钟超长的发布会，李铁指导也袒露了很多自己他的心声，我相信有很多的话他说的是真心话啊、只不过可能压力太大了，他有的话真的是没憋住啊，都给说出来了，以至于我看到媒体包括球迷啊对李铁指导有些话好像有不认可的等等的。赵宇，我想问你，就是这个作为一个主教练啊，你是怎么看他说的那个一些话的？你理解李铁指导的赛后的这些发言吗？ 我觉得他首先是压力确实比较大，虽然他自己可能嘴上不愿意承认有压力啊，总是给人一种这个云淡风轻的感觉，但我觉得他其实肩负的这种压力，包括外界给他的这种压力，他应该都是感知得到的。而且从这个赛后新闻发布会的这个发言来看，我觉得就证明了他这个，他就感受到这种压力。他对于赛后说这些话呢，可能也是对自己的自身的压力一种释放。另外呢，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就是现场总共就提了三个问题，多数时间呀都是李铁指导在这个个人，像是做一个这个宣讲、演讲等等吧。就是这样的方式，他很多回答的这些问题啊，跟记者提问都没什么关系，就是他特想把这些话对外说出来。就是之前你们质疑我呀，批评球队啊，我现在就要回击你们。我觉得其实李铁指导完全没必要这样说吧，有些话其实说得太重了。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 不同，对于相同的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国家队你有的时候成绩不好，就是要遭到外界的这种批评。我印象很深，他说他是最熟悉最了解国家队的人，没有人比他熟悉了解。我认同这句话，但问题是你这种熟悉了解可能对于球队更大的这个更好的发展也会造成一种羁绊。因为什么？咱中国有句古话，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你在里边你可能是沾事惹迷，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有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过于熟悉，然后对于球队在改造方面或者用人方面出现一些错误，应该虚心的接受外界的一些建议和意见，甚至说是批评。所以我觉得李铁指导可能有一些太着急了吧，然后着急，然后导致这种压力大，然后就释放。总之来讲，我觉得有些话是没必要说的，说什么我们如果放到主场一定拿六分，这个也不一定。你即便放到主场也未必能够拿六分，说实话主场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主场踢，你一方面你能天时地利人和是吧，很多人支持你，但另外一方面压力也都存在。那你之前四场比赛都没踢好，那球迷又有嘘声啊，又喊李铁下课，那你能不能很安心的指挥，这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李铁还是应该心平气和的去看待胜败输赢吧。 另外我突然有一个感悟吧，就是看国足这些几场比赛啊，世预赛规划球员往往放得开啊，就我在想他为什么他们能放得开，一个是人艺高人胆大，敢于去发挥，这咱们得客观承认啊。这规划球员确实比这本土球员这厉害的，在能力上。还有一点我认为是什么很重要，就是心理上边，就本土球员啊，好像除了某一两位很敢做动作的，其他有的还是畏畏缩缩的，有时候不敢做动作，就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了。而这些规划球员呢他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大压力啊，就是敞开来啊，另外再加上这规划球员好像有点这个生性这个劲儿是吧，这我规划来的，哎，整体就是这个规划与本土球员的表现存在着某些差异。那想问问赵宇，你对接下来的一些比赛当中这个规划球员的这个表现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预估啊？因为你像这个洛国富应该下一场打日本的比赛他就是禁赛上不了啊，包括阿兰呢，听李铁指导说应该是马上他就回巴西，应该是回归了他一定的家庭的生活，未来可能再回来等等等等的啊。你对规划球员最近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因为康乐，我刚才很认同你的说法，因为艺高人胆大，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比赛感觉很好，敢做动作，敢拿球，敢突破，这个可能就是他过去比赛的一种积累，比赛的能力，比赛的经验等等吧。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像阿兰已经回巴西了，那到时候他回来，他可以直接去日本，那接下来这种身体状态怎么保证？问号的。 是。 洛国富没法踢下一场比赛，那可能对于中国队的这个一线是有影响的。而且我觉得现在洛国富的状态是非常好。埃克森跟简光泰呢，我觉得他们接下来的行程还没完全定。那如果说他们也要回家休息一段时间，那这对于中国队接下来的这种磨合啊，包括这个27号跟日本的1月27号跟日本的比赛之前的这种磨合都会受到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些规划球员对于中国国家队来说，在比赛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时间，调整好自己的这种行程安排，到1月27号跟日本队之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加入到球队当中。因为洛国富下一场比赛踢不了没关系，那么我们在客场跟越南队的比赛当中他是可以上场，因为这个两场比赛是挨着的，是一次集训，所以也希望洛国富能够这个不要受这个停赛的影响，积蓄力量为中国队做更大的这种贡献的。因为现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理论上还是有出现的可能性，我觉得只要有一线的可能，你就百倍的努力，哪怕最终出现不了，也要在跟日本跟越南这比赛当中踢得更漂亮一些，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好，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赵宇，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嘞，哎，再见。 哎呀，这国足聊完之后我怎么感觉我的压力变大了呀？ 哎，是不是很多朋友跟你的感觉都一样啊？ 是啊， 我发现了啊， 就 很多朋友，哎， 国足担心呢、啊， 是的，担心， 咱们是 担心国足，担心铁子哥，担心那些规划球员。 是啊，另外赵宇刚才说了，咱们还有这个出现的希望呢，就那意思。 那 万一下一场咱们要是能爆冷战胜日本队， 那这可能性肯定是有。 啊，对啊，那你像葡萄牙和意大利有可能是出局呢， 哎、对 是吧？都有可能 啊。它、是世间万物嘛，这可能性都是有的，瞬息万变。 哎，是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你能否把握得住吗？哎，这几个月之前有个流行语是吧、你把握不住啊，是吧？说谁？你把握不住。电商带货的是吧？ 哎呦喂， 有的是你把握不住啊，这个、 赶紧敲锣啊！ 哎，怎么能够把握得住啊？我觉得必须得有实力的在底下拖着啊。国足，你说你再怎么折腾啊，主教练换来换去，但队员不行，可能也是白扯的。 嗯，所以不管怎么样，咱们还得先有实力打底，其他的你说是发脾气也好，哎，还是怎么着也好，让球迷有些失望也好，都不打紧。但前提条件是咱得有实力呀、咱现在就是没那实力嘛。 啊，是啊，所以大家好好化解一下这种压力吧。 哎。永远的儿媳妇说，在大街上走走，看看街景，就挺解压的。哎，是的，有的时候就咱们下班骑车回家也好，开车回家也好啊，就放空自己的脑袋，去看一看街上的行人、街上的车，北京的夜景，我觉得就非常的解压。 哎，真好。孙东玲他说了，自己做泡菜，感觉挺聚火的。 哦。是的，哎，我妈也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会泡点泡菜。 你看， 但是我们那儿的泡菜吧，和我估计啊，和孙东林说的泡菜不太一样。 他这个泡菜里边什么都有，豆角、萝卜， 一样，那是一样的。 不一定是这个特指辣白菜那种泡菜， 酸辣有点酸口的， 对， 偏酸。 这种挺好的，而且这个泡出来了嘎嘣脆这种感觉、吃自己，因为自己比如您有小园子的话，种点菜的话、那是非常解压的一个方式。 是的是的、 你看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国足，飞宇说了，李铁还是不信任规划球员啊，没用好他们。反正我是觉得吧，李铁指导他至少他在发布会说了32分钟，而不是说了3分钟。如果说3分钟的话，可能还有球迷挑呢，说 就更来火了。 哎，那你怎么还不对我们倾吐心声啊？ 没错，球迷更来火了、 还藏着掖着、管怎么着，李铁还能聊32分钟，有啥心里话都跟各位说了。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还觉得记者们应该挺高兴的。记者比较怕什么？怕主教练不说话。 对，我回去没有素材呀、 对呀、这一说话了，李铁可以说是现在的流量担当了。 哎，还看见磊落这位朋友说，理论上当然有了，剩下的比赛全赢，澳大利亚全输，9个以上的净胜球， 哎呦， 但不就啊出现了吗？ 是，那这个比赛结果要出不来了之后，那球迷们得多解压呀，是吧？你这 那真的要这个 赶紧买彩票， 哎，买彩票， 是你这嘴开光了呀， 哎、 是吧？ 还有说这个整点乾隆白菜呀，腌腌酸黄瓜呀，也是不错的呀。 哎，都行啊、大家这跟吃的有关系，我觉得都很解压。大家发了很多图片，大耳熊叔叔刚发了他一个啊，这是扬州炒饭吗？大虾仁我还看到了。 哎呦，真的呀？ 对呀。 哦，这个时候哎也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到了大家饭点该给我们放好吃的照片的时候了啊，馋我们的时候了。 哎，是，当然这边在馋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得给您介绍点相关的资讯啊，是吧？你看苏炳添，人家去上体育课去了啊，在上午在济南大学啊，他是公开课，让学生挑战9秒83， 挑战他呀？ 哎呦，这9秒83就是大家，你看我给你9秒83时间，你们能跑多少？ 跑10米。 哎呦。啊，或者有的朋友就待在那儿了，说：“哎呀，这赶紧拍照吧！苏炳添给我上课呢，赶紧秀一秀吧。” 哎，是的，你看人家这个上课哈，一边讲解动作要点，还为大家演示高抬腿和摆臂结合的动作，双脚啊可以稍微打开一些，这个动作如果做好了，也可以练到臀部哦。 哎呦，是 苏大神这个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哈。2009年他考入了暨南大学，先后获得了本科和硕士学位。2018年正式成为暨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10月14号庆祝暨南大学建校115周年大会举行，苏炳添呢作为教师代表也发言。他说很高兴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母校成为了中国独一无二的983大学。 983大学，我只听过985、211大学。哎，他这是开了一个玩笑。说的就只有这个我们这个暨南大学里边啊， 有 一位能跑进 9秒83的能人。 哎，是，你看啊，这个真的是暨南大学 捡着宝了，苏炳添啊， 而好羡慕暨南大学这些学生啊， 可不是吗？啊，但是这边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包括晨晨等等的，想让我们夸一夸他喜欢的库里，这不止我们夸了，据说连杜兰特都被库里给打服了。 哎，这个赛季的库里是怎么了？ 是这么强啊？ 好像回到了前几个赛季那样哈。 啊，你看啊，库里今天这比赛，哎呦，打了29分钟，投了9个3分球，37分，7个篮板，5次助攻。库里，我总结了，除了不会扣篮，别的全都会。 因为这个身高体型的限制哈，因此在他的率领之下呢，勇士117-99大胜篮网，被打服了。这个赛后杜兰特都盛赞他说 ，MVP 和名人堂级别。当得上库里， 对呀、啊，你看这就是同行之间，这不是什么商业互吹，我相信是发自内心的。就杜兰特觉得这小兄弟，哎呀，上来那劲儿有我那股狠劲儿啊， 可以可以，就是哎，你说库里也不能叫小兄弟了吧？ 是大兄弟， 老兄弟 啊，关键他长得是娃娃脸， 哎、是的、 啊，外号叫萌神嘛， 哎、老弟呀， 哎，是，你看，这边还有朋友刚才也提到了国足的事儿，哎呀，终于有一个朋友。为李铁说两句话，我会读出来啊。平窗听雨声说了，李铁赛后这番话有多大问题？他认为没多大问题啊。他说他应该接受批评，但是现在有一些批评啊，他说已经上升到谩骂，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层次了。 嗯 啊，他认为李铁反击是无可厚非的啊，这是另外的一个角度的观点哟。 哎，彬彬有礼，这位朋友肯定是女生。他说我会把所有喜欢的衣服都拿出来穿一遍。试着试着，我压力就缓解了 啊！ 哎，我以前也会这样哎， 是，那从都穿一遍， 都穿一遍， 那不得半天过去了。 哎，这不慢慢慢的，这个心目当中的那些不满、压力，不都疏解了吗？ 啊，我还以为你把这衣服拿出来了，都给重新的 洗一遍啊， 给毁一遍、 哦，那不行，那都是钱呐 ，money 呀、 啊！毁一遍之后再买呗。 哎呦呦呦，没那么豪啊！ 啊是， 家里没有矿，完了。刚刚你看，咱们俩就一说，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放吃的了，都来了 啊，都有什么美食啊？馋我们 都不想上节目了， 解压，来点个图片让我解解压。 这是大盘鸡， 这个好像跟咖喱有关的，是吧？咖喱鸡对吗？ 这个是 女生宿舍， 这个是咖喱虾。 咖喱蟹， 咖喱蟹， 咖喱螃蟹， 咖喱蟹。女生宿舍，快来解答，这是大盘鸡还是咖喱鸡？ 是，反正都是 咖喱鸡啊、 都挺解压的。哎，我平时吃咖喱那味儿就特别解压。 哎，是的， 甜咖喱，我喜欢甜咖喱。各位、 哎，皮蛋你喜欢吗？ 巨喜欢 啊、真的。 皮蛋豆腐或者干吃皮蛋， 哎， 皮蛋蘸那个什么叫蒜酱？ 哎，对， 蒜捣碎了加酱油。一放 哦，你是放酱油，有些地方放醋 啊， 生姜和醋 啊，那个也好吃啊。皮蛋拜火，各位特别好。 嗯， 这边还有朋友发来的，这是什么广东菜啊？ 啊、 粤菜佛跳墙啊！哎呦，里边这么大、 哎、 大海参，这真是家里都是有钱人啊， 盛况的哈。 啊是啊，各位听节目家里都是有钱人。 哎呀，还有彬彬有礼继续给我们发了他正在吃的美食，就是芥末章鱼。 哎呦， 应该在吃这个料理吧？ 是，各种料理的时候，这小凉菜都挺有特色的。哎呀，当然这边大家继续发着，我们还是给各位来读一读现在的点赞助力榜。今天刚才发现第五名来了一位黑马，哎呦，还是保持在第五位，飞宇，第四位高宝丽，第三位永远儿媳妇，第二位9489，第一位1908，你看，这我们这一屋的一个很重要的解压方法就是 给你点， 点各种小红心呢，各位啊，哎，我说以后能不能给我们这个技术部门建议建议，咱们可以选择点这个红心，要能比如变成夏萌美丽的脸庞，一点夏萌脸就出来，多好啊！ 哎，或者就是点的时候还可以换位子。 啊，对啊， 一会儿点这个，一会儿点这边 啊，是啊， 点来点去，点来点去 啊，那多好啊， 哎，有点费眼睛 啊，反正大家都是解压的方法嘛， 是的啊，您继续发着吃着，然后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您解压的方法。 没错，我们稍微的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待会儿马上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让李老师再跟我们说说国足未来需要有哪些注意的事儿吧。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人躺下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如何去排解压力哈，看见了，大家各有各的方法。 哎呦，这边有朋友说了抬杠，谁说的？好几个朋友说抬杠是解压， 修炼成为杠精， 是修炼成为 ETC 啊。这个北三说了，抬杠锻炼思维，锻炼口才，也锻炼脸皮啊。 哎，我觉得这个倒也不太影响，如果说呢，只要不让您自己就抬着抬着抬生气了， 对， 您就可以接着抬。 是咱们动口不动手啊，就抬杠啊，就有点技术含量的，互相开开玩笑挺好的，而且这个有助于什么逆向思维、发散思维呀、各位。 合着还上了一堂这个思维课哈。 哎，是，所以说李铁指导这个32分钟啊，开始给大家倾吐心声，啊，大家这个解读也是各种各样的。哎，有没有可能说李铁指导就是通过这件事儿来，啊，这不是抬杠了？人说你们理解我是抬杠啊，其实我是表达我的真爱呀。 哎，就有些人说吧，说哎，我看了谁谁谁的一段什么样的言论，我就黑转粉了。 对、 也有人说粉转黑。哎，不知道大家看完这32分钟之后，您是黑转粉还是粉转黑呢？ 啊，或者黑转路人也有， 也有可能。 一般三种，就是粉、黑还有路人。 哎，要么俩极端，要么在中间。 哎，对，反正这国足的事儿，咱们还得今天给各位聊明白。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把李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哎，康乐、夏萌，你们二位好。 李老师好。 李老师，简单的问题问您，对于国足的这场比赛1-1打平澳大利亚，是否燃起了您对未来国足继续冲击明年世界杯的一个念想和希望呢？ 谈希望谈不上，但是这场比赛能打成1-1，我觉着还是还算满意啊。因为我们看最近这两场对阿曼、对澳大利亚，我们都打成了1-1，但是两场1-1呢，具体而言又不太一样啊。对阿曼那场比赛，我们的1-1，我们是先进了一个球以后，下半场被对方给扳平了。而且之所以对方能扳平，跟我们主教练在这个换人的时间点上是不是那么合适啊，换的人上去是不是对路有针对性， 这个大家赛后产生了比较多的这种讨论和质疑。但是呢，昨天凌晨这场球，我觉着就应该说没什么可说的。我们是先丢了一个球，而我们看有两大不同，跟阿曼那场比赛，就澳大利亚的世界排名和亚洲排名都比中国队也比阿曼队要高，而且高很多啊。另外呢，在双方首回合中，人家是3-0零封了我们，所以这场比赛人家实力很强的情况下，人又先进一个球，所以下半场大家都捏了把汗啊，说这还怎么打，是吧？你要进攻的话，你防守的漏洞会不会更多？被对手抓住以后，又是一场大败。但最终不是这样的，最终我们下半场顽强的扳平了。我觉得这个比赛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吧。 嗯，当然也有对于李铁指导赛后这个发布会啊，各种褒贬的。 是 李老师，您作为足球记者、评论员这么多年，您是否从比如换位思考一下，理解李铁指导他的这一番话呀？ 他这个赛后这一番言论啊，这个确实在这场比赛之后，我们在比赛内容上、战术上、换人上，好像大家的争议点不是很多了。但对他赛后这个发言，现在确实又引起了一个舆论的风波啊。到底对此怎么看呢？我个人啊的见解是，我既理解，我也有不理解啊，两个方面都有。咱们先说理解。首先，理解说的这有些情况呢，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对吧？咱们都是看在眼里啊，记在心中。确实，这支中国队为了参加从亚洲4强开始，对吧？我们在苏州打了一场，我们就突然就转到沙加去了。当时那个新闻第一时间爆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4月1号愚人节呢，对吧？根本不敢相信，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突然的变化。但是呢，最终我们看它却真的成了事实。然后接着就是12强。12强我们看现在中国队在前面的所有的主场比赛，那最终还都是在沙加也好，还是在阿联酋那边也好，都等于是都是自己的所谓的主场啊，也不是完全没有主场的这点优势。比如说在看台上，我们不允许观众进的时候，那我们看台上有很多的啊中国的国旗，是吧？那还是有很强的主场的氛围。但是呢，确实跟真正的主场在苏州踢那不是一回事儿啊。所以再加上这种长期的封闭式的集训，我觉得可能无论从李铁为首的教练团队也好，还是这些球员也好，特别是那些4个规划球员，实际上他们就是过去的外国人嘛，那么他们是很难经受，或者说能够特别那个心平气和的接受这样的一种安排的，所以他们不容易。这个我能理解。我相信啊，很多的中国球迷踏实下来、冷静下来，其实大家还是能理解的。但是我的不理解其实也很明白，我觉得是硬币的两面啊。如果说你不说，大家其实都看得见啊，都能理解，也都能很同情，甚至也很赞佩你们，很不容易。但这个不容易，这个理解最好由中国球迷自己说出来，我相信也会有人说出来的。那媒体在2021年对中国国家队参加亚洲12强的整个赛程今年结束以后，也会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总结中，我相信所有啊持公正态度的媒体都会提及到李铁和这些国脚们的不容易，这就对了。但是由你作为主教练在发布会上自己把这个话题挑出来，说我们有多么多么不容易，你们应该理解，是吧？在主场客场就是不一样，你们谁也不比我更理解啊，更了解国脚的具体情况啊，你们不了解足球的是什么什么这话，那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妥当啊，因为这样的话就容易激起人家的这个不理解，把理解你的这些东西就变成不理解，而且要说不理解的话，要说到不容易，其实大家过得都不容易，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大家都在克服着各种各样的困难，继续奋斗着啊，每个人都是一个奋斗者、前进者，所以你没有必要的向球迷去抱怨。如果你成绩很亮眼，你打得很出色的话，你抱怨一下，是吧？说一说球迷啊，批评一下媒体，大家也就还就算接受了。可是你交出的答卷又是如何呢？也不是那么的理想。也就是这场1-1啊，后面逼平了澳大利亚，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你前面的比赛呢，对吧？还是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李铁作为一个主教练，在赛后的时候主动挑起话题说了这个几句话，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是欠考虑的，严重的说是情商啊不在线的。 康乐。 嗯，好，我们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带来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李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再见。 哎呀，这个就是大家角度理解都不同啊。我看有为李铁指导说话的，这边刚才我只看到三条，好像大多数都是认为李铁指导这个发布会怼的有点不太开心。嗯，我再说一句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说得好， 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啊。 哎，真的是哈，谁都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 在生活当中也多多去包容别人的不容易吧。即便就像很多老师所说的，哎呀，李铁可能情商不太高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人也带着国足在西亚那边来回来去好几趟了呀。 啊，对，那难道就让李铁憋出内伤来吗？那对国足就好吗？我认为这个李铁，包括他说很多很长时间，可能他说的时间短，比如就说一分钟，有的媒体还得挑刺儿。 嗯， 李铁耍大牌儿。啊，李铁这又是怎么不合群儿啊，不跟我们聊什么的，你看这都 是 问题。 就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吧，这个人连呼吸都是错的。 说的太好了， 啊， 这句话。 所以可能我们这么不去包容李铁，就是因为你不喜欢他，不认可他的带队成绩。 或者在国足主教练这个位置上，任何人，那他可能面对的都是差不多的这个舆论的环境。 就像我们昨天还在说呢，说想当年，高洪波高指导带领国足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现如今和李铁差不多的局面哈。 没错。 但是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又觉得，哎，当初高指导带那几场比赛打得也不错呀。 哎，是啊。这边我前两天看到米卢的一个专访，米卢也说了，他带队那会儿前三场球差点被球迷喷下课了， 哎呦， 还好没让他下课。是，反正都互相理解理解吧。这个当然，您有批评的这个角度啊，然后我看到有朋友也是认为李铁指导不容易的，都有各自的角度。 对 啊，咱们都抒发自己的观点，这个都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啊。 哎， 是 的，不光是抒发对于李铁的这个喜好，其实比如说对于康乐夏蒙的喜好啊，对于金戈铁马的喜好，您都可以发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我们都能看得到。 哎，是，这边我们今天聊天室给各位说说生活中用什么样的招式化解压力。夏蒙和康乐晚高峰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陪着各位，接下来咱们给各位介绍介绍资讯方面吧。哎呀，这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必须得注意了。 哎，尤其这个疫情防控啊，目前还是在一个必须让大家提高警惕的阶段。那咱们国家呢，自去年12月份开始接种新冠疫苗，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接种新冠疫苗将近24亿剂次，全人群接种率处在全球领先。那现在呢，咱们国家已经有13款新冠疫苗进入到了3期临床，4款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与此同时呢，我国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已经向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疫苗超过17亿剂。经过临床研究，咱们国家新冠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现在呢也在全力推进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新冠疫苗应接尽接的工作。 哎，是。另外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2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啊，是在本月28号进行公共科目笔试，考生需持首场考试之前48小时内采样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方可进入考点。考试当天要预留足够的时间，确保至少考前60分钟到达考点，并且尽量要选择公共交通来前往。考试的防疫相关要求会根据国家和首都疫情防控措施规定的变化来随时调整，所以要请各位考生及时关注市人事考评办公室的最新通知，并保持手机畅通，以免影响正常的考试啊。 再来说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吃到的一个小菜，叫做榨菜。 哎呦，这个 哎，涨价了 啊！榨菜， 嗯，涨价了。 榨菜好几种 啊， 有什么那个萝卜榨菜，还有其他的叫茯苓榨菜， 哎， 特别有名的。 就是我们这袋装的这个。 哎呦， 当然了，大家还绝对吃得起啊，别害怕。只是呢，和它以前相比呢，涨价了啊，因为原材料成本上升，包括业绩方面下滑，压力重重，所以这个茯苓榨菜呢，最近就发布调价公告，表示对部分产品出厂价格进行调整，各类商品上调幅度最高是19%。这消息一出啊，很多网友就说了， 也没什么吧，一包榨菜也没多贵，想吃就吃呗。当然也有网友说啊，榨菜早就已经涨价了，以前是什么呀，量减少很多，价格不变，其实就变相涨价嘛啊、 哎、 所以决定以后不吃榨菜了。 哎呦，但是榨菜是大家早餐少不了的一样东西啊。 对，我觉得这个榨菜就可配万物。 是、而且我买完榨菜之后啊，我还愿意自己再拌一拌。 哎，是的， 就是刚打开袋来倒出来，我觉得不香，必须得放点香油， 哎， 调和调和。 是的，是的，这个榨菜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居家旅行必备良品。 是，榨菜这事儿。哎呀，我这家里好多包榨菜呢，啊，给各位推荐推荐啊，就榨 菜啊， 榨菜您要吃好了，就剩大米粥啊，有时候比肉还香啊。 哎，你这么一说，我又饿了。 你看，就把你口水给说出来了吧？ 真的是。 哎呀，这个口水分泌多点，是不是能够缓解一下我们口腔的干燥的问题啊？ 哎， 你说这 可是戴着口罩，这干燥起来真挺难受的。哎， 咋办啊？这 现在有一种叫做保湿口罩，你有没有戴过？ 没，这么高级的我没戴过。 就鼻子中间会卡一个小湿湿的那么一个带着香香的味道的小棉片 啊。我戴完之后了，怎么脸部的肌肤就变好了吗？ 对，就如同吹着春风，让你的皮肤变得水水当当的 啊，如沐春风之感。 哎，对对， 是吧？ 但是呢，反正我就戴过这种保湿口罩哈，戴了半天呢，其实效果也就那么回事，而且医生也说了，说你给脸上多涂点油油，做好保湿，这是比什么都强。这个所谓的保湿口罩呢，不仅达不到疫情期间的个人防护需求，也不适合皮肤敏感人群，所以这个皮肤呢，只要保湿工作做好了，即使我们戴普通口罩、防疫口罩，出现干燥或者有人说爆痘的这种风险也会降低的。 哎，是的。这个口罩大家一定要选好啊，不只是说跟颜值什么有关系，我看哎，有的口罩设计的比较好看什么，另外一点啊，它的通透性包括它的多功能现在也设计出来了，这种什么哎呀保湿口罩，以后会不会有什么美颜口罩出来啊？ 就戴完之后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啊，戴完以后脸型是吧凸显了，哎，这我这口罩戴完以后显我脸小啊。 现在就有那种黑的嘛，好多明星接拍的时候都戴的那种 啊，怪不得愿意戴那黑口罩。 就显脸小嘛， 显得脸部的轮廓特别的明显。哎，是这边你看永远儿媳妇说了，喝粥得是配着这个榨菜夹着馒头吃，也是一种吃法。 哎，怎么吃的都有。 哎， 但我还是觉得榨菜比那个咸菜好吃。 榨菜没那么咸，好像。 对。 榨菜是不是稍微盐分放的少一点啊？ 它不是有那个榨菜，不也分很多种？尤其这个涪陵榨菜，它分什么原味啊、麻辣味啊，还有什么减盐。 对。 哎，很符合现在这个对于饮食的要求嘛。 而且这个涪陵榨菜，尤其是它的这个片比较大的那种，稍微甜的。 哎， 甜丝丝的。 哎，看来我们都是榨菜专家。 哎，是啊，反正吃啥都能减压。就是您有压力的时候，比如家里没什么吃的了，就想咬点什么东西，哎，啃点榨菜也能半夜顶点饿呀，各位。 哎，还有这个唯有战斗说，卤蛋、榨菜、火腿肠，桶面三宝。 哎呦，桶面啊，桶面你还加榨菜？有什么老坛酸菜味的榨菜吧？ 那是酸菜，那是泡菜 啊，泡菜。是，这边也给各位再介绍几条体育方面的资讯吧。很多喜欢 F1 的朋友这两天在朋友圈发各种各样的，哎呦，这我们中国的终于能够有这个选手在 F1 亮相了，说的就是周冠宇呀。你看 F1 的阿尔法罗密欧车队是在昨天下午官方宣布周冠宇成为车队2022赛季的正式车手，他也成为了中国首位 F1 的正式车手，创造了历史。明年他会搭档芬兰车手博塔斯一起为阿尔法罗密欧车队来征战 F1 赛场。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对于他的一些采访，小伙儿对于梦想成真是有很多的感慨呀。 哎，没错。那虽然现在已经签约了 F1， 但其实周冠宇呢，今年还有 F2 的任务啊。目前他在这个 F2 车手积分榜上暂时排在第二，要向更高的方向前进。 哎，是。但是这边还有另外的资讯啊，关注到了。哎，有朋友说了，刚才是不是联系了北京首钢女篮的这个名将杨绊绊啊？ 绊绊呀， 退役了。是啊，绊绊刚才我们连了。未来还会从事可能跟篮球相关的事儿啊，但是目前主要的应该是在大学当老师了。 我猜他应该也是这个篮球专业的老师吧？ 哎，是，肯定是不会远离篮球，毕竟人职业球员打篮球那么多年，对篮球的感情是太深了。 哎，我问你个问题，时下特别火爆的， 哎， 一个概念叫元宇宙。 这个这是 听说过吗？ 我听说过， 哎，这可悬了 这怎么回事？跟我们讲讲啊。 这元宇宙这概念吧，其实我到现在也没弄得特别明白啊。就在我们现在对于元宇宙这个三个字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就有人靠售卖元宇宙课程、书籍等等，人挣第一桶金了哈。 哎呦， 最近有大 V 就爆料说，有些人已经开始，开了元宇宙课程培训，日进斗金。电商平台还有什么所谓元宇宙的配件、元宇宙盲盒等等热销产品，可以说这个万物现在皆可元宇宙。 哎呦， 还有一些 VR 设备啊，也现在呢纷纷和元宇宙扯上边儿，标注为 VR 元宇宙设备。所以问题来了，元宇宙到底是什么呀？ 啊，是啊，这我还没弄明白呀， 没弄明白啊， 全新这概念， 专家也没弄明白。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关于元宇宙的权威定义。这宇宙现在都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呢，所以现在所谓那些科技公司啊，他们的一举一动也是为了展示自身，或者说呢去加注元宇宙这个所谓的概念吧。 哎， 社科院专家就说了，通俗来说呢，元宇宙是一种可以大规模连接的虚拟现实应用场景。就现在的这个算力条件呢，网络技术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元宇宙基本场景的实现大概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元宇宙您现在明白了吗？ 咱们燃烧自己的小宇宙，就是圣斗士星矢里边说的这个小宇宙，我明白啊。元宇宙好像还是有点一知半解的， 哎， 云山雾罩的。 是的， 你看南极他说了，是不是忽悠人啊？你看这概念弄得这么的玄乎， 真的真的， 咱这个不太了解了啊。 咱们看着吧哈。 哎， 华北小新也提醒大家了，说元宇宙市面上大部分都是假的哈，别信别信。 哎，是。这边还有唯有战斗，他说他知道是漫威宇宙，哎呦，这是科幻电影里边的是吧？ 知道宇宙大爆炸 啊，等等等等的，哎呀，宇宙是太大了是吧？ 嗯， 这现在咱们能观测到多远的？我前两天还真看了一个，好像跟所有的还是什么太阳系之外，什么地外星系扩展，一个个扩展。相当相当大了， 哎， 这个元宇宙不知道能研究到哪一步去了。 哎，阿昭给我们大概解释了一下，说《骇客帝国》和《头号玩家》的背后逻辑就是元宇宙， 哎， 就是虚拟现实。哎，这么一说，康乐，你是不是更明白了？ 啊，我明白了，这俩电影我都看过。就是好像是，说在那个电影里边啊，玩家那个电影里边，给那个人脑袋上接上一个电路，马上他就是。啊，好像这个思维意识啊，它就能到一个游戏当中去，然后体验在那个虚拟空间当中打游戏，可能在虚拟空间里边的这个生活，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就是跟我们现在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 对，但是你的肉身呢，就还站在那儿戴个头盔 啊，对啊，就是一直戴头盔，或者说一旦停电了，可能就不行了。 哎呦喂， 你看， 这听着还是有点悬，我们还是好好的活在当下吧。 啊，没错啊，咱们还是好好的这个今天晚上是吧，吃点什么大餐啊？ 榨菜 啊，榨菜啊，榨菜，反正这您得拌好点儿，就着好的饭来吃，也挺香的，总之吃美食是一种解压很好的方式。另外我想说的就是，尤其是到了深夜时分啊，您还有心事的时候，就会感觉压力很大啊，甚至会有一些憋闷的感觉，这时候咋办啊？找一个人，您信任的人， 干嘛呢？ 打个电话呀，或者怎么着的倾诉倾诉啊。这首歌送给各位，星期六的深夜。 星期六晚上哪儿都不想去，也无法入睡，看着电视机持续在发呆，喝了七分醉，闭上了眼睛试着不想你，但你来不及，忘了如何让眼泪停止流下，还好没人看见，没人会说话， 星期六深夜我想起了你，没什么特别，只是回忆，你让我自由， 我很感激，心急流成烟，哦哦哦，永远不会有任何人能代替你。 哎呀，有压力的时候真得是释放释放。 我看到了微博平台当中有一朋友叫做孤岛寄余生啊，他们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他就用四个字说谁不辛苦。是的，我们在社会当中工作打拼，照顾家庭，照顾自己，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在这里呢，康乐和夏萌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好一点吧。 没错，有的时候把这个压力憋在心里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找一个合适的方法让他排解出去，就像我们这首歌唱的，星期六的深夜啊，打个电话给你的知己，或者叫上三五好友，好好的倾吐一番吧。 嗯，我看见很多朋友哈，都特别特别的理解康乐夏萌现在的心态，都给我们纷纷发来了现在他们正在吃的美食。 哎呦， 有大闸蟹， 是 有 这个 各种海鲜、 这个。您这大闸蟹的腿儿能给我留一个吗？ 哎呦，就要个腿儿啊、哎！你要求真不高。 那腿儿那肉都挺多的呢，好螃蟹啊！ 大家都特别照顾我俩。 我很感激，心急流深烟。哦哦，永远不会有任何人能代替你，这就是遗憾的滋味，陪着我心不离。明天我会面带微笑，才无法忘记你。 是这歌真的每回我有压力就听这歌，仿佛能跟我一个知己倾诉一般。所以听音乐找到一首好的歌曲就是能够解压呀，各位。 突然感觉到力宏是你的好朋友。 我上学那会儿总听他的歌。 嗯，听着听着就似乎懂了他，他也懂了你。 是这互相懂的多不容易呀。 康乐，我觉得吧，今天这个歌有点带节奏，带着大家有一些小伤感的节奏， 那必须得给各位再换一首。我还准备一首 啊， 这首一听了之后心情马上好了，琵琶雨。哎呀，国足，大家别为国足太伤心了，是吧？你看，有压力就释放呗。 我觉得你这不是真心话 啊！ 放这首歌让大家别伤心，又说国足，那得老伤心了。 李铁之岛，管他怎么样的这个倾吐啊，他至少不像琵琶雨让我们猜，他不用猜，他三十多分钟全说出来了，有啥都说出来了，各位。 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有压力的生活当中努力找寻到那个可以释放压力的好方法，好好照顾自己。